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不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三地话新闻，我是燕婷， 我是盛伟， 我是春雨。 好，我们今天讲到的。等一下，那首歌我觉得死了都要爱特别适合，因为今天讲到的这个停不了的吸毒这个话题已经讲过好几期了。我记得上一次讲的是关于那个张默进去了，然后现在要讲的是关于柯震东啊、房祖名啊。我不知道下一期是不是还要再讲，因为好像这个吸毒的事儿为什么就停不了呢？ 在这个圈里面，好像很多人都是有这样一种新闻哈，就是我们不时的听到这样的新闻，其实会觉得好像明星吸毒，我们已经听习惯了啊，觉得这个已经不算一个大新闻了，但是它一直延续着， 习以为常，而且有些人还幸灾乐祸，有些人还看好戏，有些人还在说，哎，下面一个是谁啊？他们觉得是一种娱乐精神，而且明星对这个态度好像也有点这个意味。宁财神，我上次我记得我讲过那次张默，那次就是他进去了以后，后来又出来了，像英雄一样站在红地毯上，大家都说哎呀宁财神你出来了。现在我看到他的微博上又在那儿倡议说要支持大麻的合法化了，我觉得别人都能支持大麻合法化，但从他这个角度我就有点觉得有点怪。 但是我觉得大麻和毒品还是有区别的， 就是它就是毒品啊。 但是我个人认为大麻其实不应该完全分类于毒品，因为其实在国外其实大麻这个分类 它这个话题我们等一下可以非常详细的来讲，而且不仅听你一方的这个言论，还要听好多的这个律师啊，还有我们的这个 NGO 的戒毒工作的一些人员啊，包括像一些医学界的一些人士，他们的这个各种角度的一个辨析啊。的确现在大麻是存在着争议，而且这一次柯震东出来的时候他吸的就是大麻，所以大家对他也有很多争议，包括有传说他的父亲说吸大麻不算什么，那现在呢又说柯震东要出来跟大家进行一个道歉，还有关于他在《小时代4》里面的戏份啊，被除名啊，或者是删减啊。当然今天早上又有一个最新的新闻，就是有关的方面的电影工作者就是说现在这个片子还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还没有这个删减的这个措施现在出来。所以呢大家就想这些人的星途是不是到现在为止就是毁掉了。 但是这个《小时代4》里面我觉得除名以及删掉戏份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哈，我是这样来看待。他除名本身就是一条新闻，就可以来换取很多人对这个《小时代4》的这种关注。 但是对于他个人呢， 对他个人来说，其实你想《小时代4》如果想去有好的票房的话，他必须要撇清关系，撇清这个与毒品的这种关系，可能表达一种正能量。那对于柯震东本人来说，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在电影院里面看到的他的画面，那我们是看电影呢还是看他呢？ 但是我觉得他这条新闻本身就是一种炒作。第一，他通过了这个民众的这些脑残粉们的讨论，不是有网友说这个求求小四把那个柯震东放上吧，我要不然我们宁愿等个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再来看这部电影，对吧？本身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已经在帮柯震东洗白了，然后在无形中又帮这个电影做了一大把宣传。你不得不说某些人还是很会炒作的。 就是如果借这个在炒作的话，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个这样的承诺书啊，也就是在八月十几号的时候，在北京市演出行业协会和客大的演出公司签订了一个承诺书，它的全称叫做《北京市演艺界禁毒承诺书》。这个承诺呢，里面就是说不录用、不组织涉毒艺人来参加这些演艺活动。也就是说，如果你吸毒了，以后就永不录用了。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其实有很多人也抱有一个有争议的就是状态。那有些人就觉得说啊，你们如果不严加惩罚的话，这样子的人演员还前赴后继，艺人还前赴后继，你们同意哪一边的？ 但是后来就是他们这个起草方有出来辟谣，就是说他们这个不录用只是说在这个这些演艺人员在被披露吸毒到这个他们强制戒毒这个期间不录用，等他戒毒完成以后还是 对，后来就引发了一个争议，是不是应该对这些人有所约束呢？是不是应该永不录用这些人呢？当然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规定哈。 我觉得这样子是不公平的。首先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咱们有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在第52条就规定了说，戒毒人员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应该受到歧视。所以从法律方面其实 即使你吸毒，然后你之后戒毒完成之后，你应该是享有正常的公民权利的，在这方面是不应该受到歧视的。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我没有歧视他们。你想的是，我们不让他去工作的话，其实在他就业方面的话，他可以选择其他工作呀。而且呢，就在这个某些方面，如果他吸毒了，的确会在某些方面他的精神上会置换。那置换的话，他在工作时就无法以最好的状态去工作，他演艺事业里面可能会影响到很多。 就我们单说这个吸毒啊，不说大麻和毒品的分类，我其实同意，在你在吸毒之后，很多时候可能会影响你正常的工作状态。 是， 但是在你戒毒完成之后，就是你可以选择做其他工作，但是如果你仍然要做你自己的工作，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说拒绝，这首先就是违反一个人人平等的这种基本人权的。 那现在中国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说这些吸毒的人出来不但没有就是拒绝，而且变得更红了。就像刚才两位说到的关于《小时代4》，你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觉得它是一种炒作，这种现象怪吗？ 我觉得就是戒毒品这个炒作，其实最近好像成了一种风流。因为我之前看过那个孙兴的那个事件嘛，就有人分析，其实孙兴已经算是三线或者四线的明星了，但是对孙兴，但是对孙兴来说，当时有一个调查，就说孙兴在出了这个吸毒的事件之后，被北京的检方带走，之后他再接的演艺合约反而都涨价了，然后后来就有这个业内人士就爆料说，其实不怕你有负面新闻，怕的是你没有新闻。 包括满文军也是《我是歌手》，然后他再次出来的时候，他打的那张牌就是浪子回头。那如果没有这张牌的话，我估计一个过气的歌手再出来，大家对他的这个关注度也没有那么大。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啊，本身我们这个事情还是要分两面来说。第一面是可能他们的确有这个借这个吸毒来炒作，当然不管这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目的是达到了。但是另外一面， 有人买有人卖。 对，但是另外一面，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真的去把这个戒毒的这个事情完成了，我觉得这本身是一个应该值得正面宣传的一个典型。虽然你不能过分的宣传，但是在某一个方面其实也是给很多吸毒的人看到一条说，你看其实别人也可以通过戒毒来这个给自己洗白，然后走上一条更好更辉煌的路。其实我觉得应该给人一些希望。 我觉得在这里面他可能会打的是这种我觉得是可怜牌了。其实 你说是这个吸毒者吗？ 吸毒者之后，他在就是戒毒之后啊，他来打的是一个类似于悲情牌或可怜牌，他是觉得很多人会支持他，因为他是以现在以一个正面的形象，他已经变得很好了。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在考虑，如果明星吸毒，他如果再复吸的话怎么办呢？那他再次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不好的角色。 吸毒是不是很容易能够戒到？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重复的去吸？等一下我们也会连线到一些专业的人士来进行一个解答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话题，毒品跟他们的宣传之间是不是有一定的必然的联系？公众对他们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追捧这个问题也是还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好，我们要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3D化新闻还在进行当中。我们等一下呢就会采访到相关的律师，还有医学的工作人，包括是 NGO 的戒毒工作的一些人，他们会从这次柯震东他吸的这个毒品大麻具有争议性这样子的一个话题来进行一个切入点。我们等一下回来。 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死了宇宙会变心爱在 每天，当城市末日来相爱，一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只有你勇敢跟我来。爱不用刻意安排，凭感觉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享受现在，别一开怀就怕受伤害。

好，欢迎回到今天的三 D 画新闻，我是燕婷， 我是盛伟， 我是春雨。 嗯，我们今天在跟两位男士一起来讲讲这个吸毒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非常关键的，现在引起争论的不仅仅是明星本身和他所做的这件事情了，还有关于他这次吸的是大麻，很多人会在国外上学的人，包括春雨也说，大麻算毒吗？这个的确是一个现在国际性争议的问题。那我们首先来听听这个在中国的律师，看看在中国的这个规定呢到底是怎么样的。朱军律师， 那近期关于房祖名、柯震东吸食毒品被拘的这样一个新闻的话，您是怎么来解读的？ 最近就是房祖名和柯震东的这个吸食毒品，以及前段时间一直出现的，就持续出现的几起就是艺人吸食毒品的这个案件，还是引起了社会比较广泛的一个关注。在这个案件之中呢，我们应该关注的几个点，一个是他吸食毒品的种类，还有就是大家会看到的一个数量的描述。在有一些人的印象中，说美国呀，或者是有一些州、有一些地区，大麻它不算作毒品，但是在中国，刑法上的第357条关于毒品的范围，还有毒品的数量的计算原则里面，非常明确的规定，说是刑法所规范的这个毒品，它是包含像大麻这一类成瘾、成癖的这种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所以就是说，在中国大陆地区，大麻是算作毒品，并且是要归刑法去约束的。在这个案件之中呢，现在是搜查出来是应该是有100克，是吧？ 嗯，对，100多克。 100多克，这个呢，主要是涉及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刑法里面它比较关注的，大家能够看到的名词就是海洛因、鸦片和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冰毒。而这三类毒品是比较关注，而且写在这个条文里面写的非常非常明确的。这几个毒品呢，然后用它们的克数来进行一种量刑和定罪上面的一种限制。致幻性可能它的麻醉效果更低的这种毒品呢，它可能在克数的限制上面就会有其他的量刑的要求。在这个刑法里面，它约束的主要就是一个是对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他们的走私、贩卖、运输和制造这一方面，对它的刑罚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重的，然后可以最高刑是可以到达死刑。然后但是对于大麻，它可能在持有上面，然后在它的吸食和提供给他人的这种方式上面，它有可能脱离了刑法的约束而去转由这个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去进行约束。 柯震东他是呢在房祖名家中吸毒，只有这一类大麻，他的这种致幻性比较低，那而选择的这种量刑会比较轻吗？ 首先啊，就是我们要先首先需要定罪才能量刑，然后我们在刑罚中所那个定罪的，然后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刑法第6章第7节关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其实是这个罪名，也就是其中的，不管是一直从347条到下面，然后整个它所规约束的其实是一个走私、贩卖、运输和制造毒品的一个过程，然后而关于吸食毒品，并没有在这个刑法之中进行一种定罪的处罚。所以就说，如果就是对柯震东、房祖名来讲，如果他们仅仅是吸食，然后可能面临的就是一个行政的处罚，另外就是他们可能会被拘留，可能会被罚款。然后如果像多次吸食这种情况的话，很有可能是要被强制戒毒。 强制戒毒。在不同国家这个法律法规是不一样的啊，有些国家呢是这个大麻合法化，那你是怎么来看待这样的现象？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要从一个整个国家的一个法律严格和它的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上来讲，进行区分的。就是说，走私、贩卖、运输和制造毒品罪这个罪名的帽子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国家对这个毒品，尤其是把大麻也列入毒品的行列里面，一种初衷吧。因为就是这个是我们刑法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这一章里边所约束的一种罪行，也就是说对毒品尤其是使人致幻、使人的身心受到伤害，然后使人的经济受到损失，这种都有可能会造成 严重的社会问题。 嗯， 它可能是最开始的时候只会影响到个人，但是我们国家它可能对个人的身心健康以及对整个家庭乃至于社会这个毒品对它的危害性是比较看重的。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段录音呢，是来自一位现在在这个北京的律师啊，那他刚才也对中国的大麻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做出了非常明细的一个解释。所以就是不，我们刚才其实也听到了不同的国家它的这个不同的法律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在美国可能有一半以上的州，他们对于大麻是合法化的，而且看它的那个历史的一个进程，你会发现就是政府一会儿对它解禁啊，一会儿对它有严格啊，跟它的这个当时的甚至是一些历史墨西哥的移民也是有关系的，不仅仅是反对这个大麻本身啊。所以我不知道两位你们个人持有什么样的观点，尤其是春雨你在国外待过，而且国外的年轻人对于大麻他们的有一种狂热的热爱。 热爱倒说不上吧，但我觉得 就像抽烟一样有一种瘾。 瘾倒也说不上，我觉得他们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但是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你在英国包括可能在欧洲很多比较发达的国家，吸大麻就跟吸烟一样，甚至 对 有些人认为吸大麻的危害还比吸烟要低，因为大麻基本上不会对人产生二手的危害，但是你吸烟可能还会对人产生二手危害。 二手烟没听说过二手大麻呀。 对啊，所以啊， 二手大麻， 因为其实以前在校园里的时候，那个如果你路过有些地方可能有人正好在抽烟，或者你在英国大街， 闻到那个味儿， 因为大麻那个味道是很独特的， 对， 你路过你就 能，臭臭的， 对，倒也不能说它臭吧， 酸臭的， 对对对，反正你马上就能分辨出来，就偶尔吸进去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就甚至连那个抽到二手烟的那种不舒适的感觉都没有。 那你的就是周围的人在抽的时候你会受到影响吗？ 不会，我感觉本身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很个人的行为，也没有很多人会在公众场合来抽大麻。然后就是在你作为自己的个人行为的时候，只要你受到一个良好的教育，肯定会约束自己的个人行为，不去影响别人。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西方为什么很多国家会把这个大麻合法化，甚至有些那个国内也有反对声音嘛，我这两天也有看到说为什么不把大麻合法化，因为大麻合法化了可能会大家会乱吸啊等等，然后就有反面观点提，其实吸不吸这个东西是你公民的自我约束和这个道德和基本教育的这种背景之下，你产生对自己行为的一个约束和判断能力来导致的你最后一个行为，但是权力是另外一码事情，所以很多人就会很分开的来看待这个事情。 我知道大麻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毒品，如果我们把它称之为毒品的话，它世界上如果有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就抽过大麻，而且包括克林顿美国前总统还有这个现任的总统奥巴马，他们都承认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抽过大麻。那盛伟，你赞同这个大麻在中国的合法化吗？ 我觉得刚才春雨在描述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其实他已经受到影响了。为什么说他已经受到影响？他首先他的同学在他周围，比如他曾经的留学的经历啊，有的人在他周围可能抽了这个大麻，他闻到那种味道，并且呢他会习以为常，觉得这是本身合法的。那其实对于他的精神的方面的一些影响以及理念的那种灌输已经有了产生影响， 存在即合理。 对，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想不同国家他会对这个法律上的规定是不一样的，他严格程度也不一样。 是， 那么我们想，如果说在中国现在目前来说法律上是规定大麻是非法的，是不好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还去吸食，其实是在挑战一种法律。那我们说现在大麻说它的危害性比较小，那即使危害性比较小的话，那为什么会放到法律里面说它有危害呢？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它如果危害小的话，是否就没有危害呢？它也有危害，所以才放到法律里面。 但是是这样的啊，其实在欧洲包括美国也有一半的州其实吸食大麻是非法的，所以其实在这个前提下，首先我们是要尊重所在国的法律的。我们在探讨的不是说它到底应不应该这个， 我们可以用这些参考然后再讨论现在目前中国有很多呼声说应该大麻在中国 合法 化。 对， 对， 对，然后你说的第二个问题，你就说那个其实大麻的危害它是有的，但是你反之来观，就很多人为什么持这个观点，就是因为大麻的危害有科学研究表明甚至低于烟酒和酒精，烟和酒精，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说酒精和烟对人会有危害吗？一样都有啊。所以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还是，就是我为什么会觉得大麻应该合法化，不是因为我受到那个环境的熏陶，只是我可能也就是在接触到这个话题之后也看了一些这个科学的 调查，包括我也有一个朋友，他在这个英国就是从事相关的医学研究的，他也跟他探讨过这个问题。其实他个人虽然现在英国法律是不支持吸食大麻的，但是他个人也同意，如果有可能的话，大麻还是应该合法化。嗯，大麻为什么存在很大的争议，有某种程度上来说因为它有一些医用的价值。那我们今天马上来听到这位来自英国癌症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张耀红先生。 来听听他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怎么样来说这个大麻的。请问在医学上大麻是不是有很多应用？其实在传统上大麻都有，在医学上有应用，就很多文献有记载，就它有止痛啊，那些功能，包括一些，包括英国的以前的维多利亚女王啊，她都会用它来止痛。 但是在现代的科学来说呢，有一些人可能他要大麻来治病，那英国的医生可能就会处方他一些大麻的药来帮有些癌症的病人，他化疗之后有一些呕心的那种感觉啊，我们就会给那种大有大麻成分的药给他吃了。但是如果你说啊，他能不能绝对治病呢？ 现在还没有一个100%的证据，但是在一些实验上，我们看到就是老鼠了，它有用大麻之后呢，确实有一些抗癌的那种现象出现的。但是如果是官方来说，他们现在还是不敢去肯定这个答案哦。你觉得大麻对人体有害吗？它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有一个令到人 精神的成就精神兴奋的有一个成分在里面，但是我知道很多现在在英国市面上，包括香港都有，有一些是用大麻做的副产品，包括护肤品啊，他们效果都很好。然后有一些建筑的材料也是用大麻做的。那如果直接吸大麻的话呢，我想应该有一些健康的影响，包括你呼吸病啊，有些人会上瘾啊，会令到你的生活不好啊。所以整体来说，我也不太鼓励人去吸大麻，但是也不是说如果啊你吸了立刻对你健康有一个立刻的影响了。那你认为大麻属于毒品吗？ 如果官方来说，当然在英国的法律也是不合法的，但是普遍英国的公众对于这个东西挺包容的，就哪怕警察抓了你了，他第一次就会给一个口头的警告给你，除非你真的从犯很多很次，那他才会考虑逮捕你这样的。 但是法律上它是一个毒品啊，无论你销售啊，或者是藏有一定的数量啊，它有权的逮捕你的。你觉得毒品应该如何分级？大麻应该属于第几级？那英国呢，以前它是 Class C 的，那大麻就是跟安眠药是同一个级别的，有一些安眠药，但是后来呢，政府也把它搬回去 Class B。 现在有些人也想说啊 ，Class B 的话，就是跟有其他什么摇头丸啊，那同一级别，那很多人觉得啊，不如由他搬到去 Class C， 那警察可以把焦点放在一些更厉害的毒品上面。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当然是 Class C 已经可以，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吸大麻经验了。你个人认为大麻是不是应该合法？ 那合不合法这个问题呢，我想每年英国的大选呢，也是那个政客也会按照名义来去把大麻的分类调整一下。在过去的20年呢，他都把大麻的级别上升过，也下降过，都来来去去已经2次了。那我自己个人认为 它是一种好像烟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 主流的民意应该挺包容的，所以我觉得合法的话，英国也应该挺 ready 的这个东西，但是也要看政客对于民意怎么选择咯，对，也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能做到的东西了。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位张先生啊，是在英国从事这个癌症研究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大麻它本来就可以用为一个医药，所以呢我看到为什么它会成瘾啊，就是说它有一个止疼药的作用，这个是用药对不对，但是它同时也可以让人产生强烈的愉悦感，就会你会抽了以后会有不自不觉的会笑。 对，这个我之前查过， 会高兴。 就是其实呢有一种物质可能叫做快乐物质，它多巴胺，那其实在吸食大麻当中呢确实可以分泌这种大麻， 刺激分泌多巴胺。 对，那很多人可能会理解为就是我去通过吸食大麻来去让自己更加快乐更加兴奋，那通过这样的方式可能会让很多人说啊，这个其实没什么，可以让你更加快乐更加镇静。或是那其实医用方面我觉得有一点我特别好奇啊，就是我之前查了，很多人说医用的这种合法化的话，大麻合法化可能会导致的滥用的情况会比较发生。 我们看到在美国虽然就是有一半的左右的州是允许使用的，但是它也是医用的大麻，就是说你要医生开了处方你才可以去用，不是可以随便用的。那真正开放的呢是非常非常少的地区，可能就是荷兰的一些部分的城市， 美国也有吧， 美国的部分的州， 对对对，他们这种模式是基本上就像买烟草买酒一样，在有些咖啡厅虽然这个数量在减少，不是是21岁，最近调过一次年龄，对，21岁以上你可以凭你的 ID， 但是必须是本国居民才可以购买。对，包括大麻的这个医用作用啊，其实这个因为刚才那个张耀红他也说，其实对癌症这方面他没有明显的这个证据，在人体上的证据，能够证明它对癌症有这个抵御的这种作用， 但是有缓解疼痛的作用。 对，但是它对白鼠是有的。对，但是 呢还在试验阶段。 不，这个东西是没办法进行试验的，是为什么呢？即使就是医用合法化了，但是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法律，包括在欧洲很多国家，大麻是禁止用于临床医学的，尤其是人体的临床医学。 为什么呢？他有说吗？ 就是因为法律禁止，法律把它归为毒品，毒品是禁止用在临床医学上的。但是之前有一些研究表明，就是大麻可以对一些像癌症啊、艾滋病啊这种绝症，可以让这些患者在他们这个人生的后半部分嘛，过得舒服一些，可以让他们有食欲，减轻疼痛，甚至对于像眼科的一种绝症青光眼嘛，它也可以用来降低眼压。所以其实我觉得大麻它在药用的某些方面确实是有价值的。而且现在有一些人工合成的这个大麻素，在美国或者在欧洲、英国都是合法的处方药，但是天然的大麻还是非法的。所以这也是很奇怪。其实Jackie 就是张耀红，他还有一段采访是我没有用，他有讲，其实在英国大麻是合法的，但这个仅限于是医用大麻，而且是人工合成的。如果你用的是自然大麻的提取物，它也是合法的，但是这是有一个限定条件，就是你可以从在大麻合法的这个国家开到处方药，拿到这种大麻的药制品带回英国，这是合法的。如果你没有处方，这就是非法的。 好，我们今天关于大麻的这个证明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探讨了很多，但是说实话我们都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没有吸食过大麻，对于它其实是不太了解的。等一下呢我们就要来采访到一个NGO 的戒毒工作的一位员工，他曾经帮助很多人就是戒毒的一个过程，包括呢还有预防艾滋病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所以他是一线接触到这些人的，包括大麻的这样子的一种吸食毒品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人群，很多人质疑明星抽完了这个，不管你吸的是什么，他们还会继续去吸。对于这种毒品，是不是很容易能够戒掉？明星说的话，他现在的忏悔书，你可以相信吗？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三 D 化新闻正在进行当中，一会儿见。 做过的梦全都要记住，未来旅途画上了地图，用我的爱为这独一的生命留下记录。离开了无尽的路，走错自己脚步，扎了树，变了风。 这傲笑出我的黄皮肤，距离成功就差那一步，我相信爱坚持到底是最美好的礼物。 孔明灯之前先许个愿吧。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万不要胡乱燃放孔明灯。 为什么？ 孔明灯放了上天，不知道会飞到哪里去，可能危害航空安全，掉下来时又随时会引起火警或山火，可能伤害其他人。 没那么容易吧？ 真的，放孔明灯还可能犯法呢，这么危险还是别玩了。 邮件、报表、简报、OT。除了工作，你今天 U Radio 没？凤凰 U Radio， More Than Radio。 U Radio， U Radio， News and Music。 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三 D 化新闻，我是燕婷， 我是盛伟， 我是春雨。 好，我们今天再一起来聊关于这个柯震东他的吸毒的一个事件啊，已经是之前各大明星吸毒之后的一个后续了，包括啊看到现在已经对于大麻的合法化有了进行一个讨论了，不仅在他这个医用的一个角度，甚至上他在背后到底有一些人支持大麻合法化，他的一个利益点在哪里，或者是他的一个诉求到底在哪儿？我们可以参考美国方面，美国现在有50个州当中有21个州宣布医用的大麻合法化，甚至呢像华盛顿州和这个科罗拉多州投票表决说宣布像娱乐性的大麻也是合法的。娱乐性大麻就是你可以随便买来像烟这样抽的这样子的一种方式。那很多人就分析说，主要的原因是这两个州的经济非常的不景气，它需要用大麻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拉动税收。那我们包括其实看到烟草业也是同样的，烟草业在每一个的世界各国都是一个拉动税收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但是现在在中国其实对于烟草来说也不是鼓励的一种态度吧，应该也是不鼓励大家吸烟，他也不能做广告的。那其实在大麻这样的情况下，它是增加了当地的税收，但是如果说增加税收我们就去鼓励它的话，这样也不是特别合适吧。 但是其实我觉得大麻和烟草还有一个本质区别，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因为你在吸烟的时候你会给别人造成一个伤害，对，但是大麻起码不会，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这个国家它也不是在不鼓励吸烟嘛，它起码是在要求你这个在公开场合不要吸烟，这个是其实对个人的，对他人的一个尊重吧。大麻会不会给人造成一定的伤害？那这些明星他们这个吸了像柯震东这样吸完大麻之后，大家就说他这个是戒不掉的，这种戒不掉的这种毒，以后在周而复始的让公众看到了，哎，这个人之前忏悔过了，怎么过一段时间出来又吸毒了，会过一段时间又有什么样的事儿了，我们今天就马上来采访到一位 NGO 的工作者，他同时也是一位80后非常了不起的，叫做海洋，他曾经在云南还有广西等很多地方从事吸毒人员的这个艾滋病的预防还有戒毒的工作，那他第一手的资料就会告诉我们，其实他亲身接触的这些吸毒人员，他们的生活的一个 他们生活的一个状况包括对于这个毒到底能不能戒它是怎么样来说的，来听听看。这个说法我觉得最有说服力的还是从他们这个群子这个圈子的人说，所以我听的最多的也是他们这个圈子里面的人跟我这样说，一次吸毒是终身戒毒，所以我觉得这也挺有说服力的。从我的经验来说，其实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是 生理上的一个毒瘾，第一个是心理上的，我们很多一些我们也叫它什么药物依赖者，也叫反正有很多称呼，然后其实吸毒人员呢有两个过程，第一个是生理上的脱毒，很多的很多我们所谓的戒毒其实也就是脱离毒品，然后但是更重要的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戒毒，心理上的戒毒我们也称它为叫心瘾。 第一，首先你要年龄有限制啦；第二，你的剂量也是有限制。我听说只是5克而已。如果你5克以上，你还是犯法的。所以这个并不是说大麻就是合法的，或者你可以随便用，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发现有一些地方有一些规定说不录用那些涉毒艺人这样的一个规定啊，你因为平时也会跟一些这个吸毒的人或者是后来戒掉的这样的人有过接触吗？那你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规定你会同意吗？就是有一些行业禁止录用像以前吸过毒的人。 您说到这点非常的切合实际，现在这几年都有一定的 因为国家有一些规定，然后国家的规定对这个群体还是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刚才你除了这个娱乐圈哈，更普通的更大众的一些我们叫药物依赖者或者吸毒人员的话，其实他们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生计去奔忙。然后现在就有一些规定是说，比如之前是国家有一个规定是说，不能比如开车的吸毒人员或者药物依赖者，你是不能开车的，你是不能从事这个驾驶，你的驾驶执照是被吊销的。所以这一条的话，对，当时是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我记得是2012年的时候，然后我们组织了很多调研，然后我们根据调研的结果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或者我们认为有一条非常合理的规定的话，可能是会有作用，但是对吸毒人员或者药物依赖者来说，可能这可能是根本上影响他的生活，或者影响到他的未来的一个，不管是为了挣钱或者为了事业也好。 那最新的这个条款是怎么样的呢？吸毒人员或者是曾经吸毒人员现在可以驾车吗？ 因为之前我们做了很多倡导，我们根据这一条的话，我们说能不能让现在国家有一部分的规定是说，有一个美沙酮维持治疗。 对对对， 美沙酮维持治疗呢，从很多定义上说，虽然他也是吸毒的人，但是他们其实是在慢慢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回归到正常的生理和心理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之前也一直倡导，就是比如这部分人员的话，看一下能不能让他们比如2年他们维持治疗，而且维持得非常好，也没有中间也没有复吸，这一部分人的话，看一下能不能让他们得到自己的驾驶执照或者领回自己的驾驶执照。但是这个过程目前还没有太大的结果，或者这个成效还没有很大，但是从个人来说或者从社会道义来说，我是希望有一些的空间或者有一些可以调节的这个幅度，所以我是希望有这么一个可以松动一下。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深究的这个组织中的一位成员是帮助别人来戒毒的。那他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关于这个大麻的这个是否应该合法化的，他也是说到了，其中就提到了吸大麻的人，他很可能就吸大麻就不够了，他可能会去吸海洛因或者可卡因等等，就像是咖啡上瘾，你要越喝越多，因为毒品它有一个耐受性。就是要越吸越多，越吸越多，越来越成瘾。那我们要知道，像海洛因这些东西，它是有非常急性的生理的伤害的，就是你吸多了以后，一旦过量就会死掉的这种非常严重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麻现在有一个争议性，因为它稍微那个量不会到那么大，不容易死掉吧。这个虽然说起来不太好，所以我们就是刚才听到他们的这些亲身的一个说法的话。关于大麻的这个争议啊，它肯定还在持续当中，但是也引发我们的一个思考，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关注点都在这个吸毒的上面呢？明星他们之前就没吸毒吗？或者是为什么之前就没被抓起来吗？带着这样的一个疑问，我们下一趴再跟大家来讨论，一会儿见。 嘿，灯号刚变，我肯定可以冲过去。 为己为人，切勿冲灯。 时尚离我们有多远？是 T 台上的华丽，是每天陪伴我们的衣食住行，还是一穿上就会充满自信的那件衣裳？周一到周五和文信一起搜罗潮流最新品啦，每天一个时尚话题，请来达人好朋友，麻辣观点解读不一样的时尚圈。5点到6点，你在做什么呢？快来一起打开文信的时尚日记。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三地化新闻，我是燕婷， 我是盛伟， 我是春雨。 我们今天从这柯震东吸食的大麻开始讲起啊，说到现在呢，就发现这个事情好像还没完了。那不知道他后面的这个进展会怎么样？可是，就大家就说，为什么现在对于这些明星吸毒的事件抓的是特别的紧呢？关于后面又有哪些的猜测？因为我们试想，也不可能就在这一段时间明星才开始吸毒的，对吧？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一个过程吧，就是可能一直。 一直关注着， 对， 现在才开始行动， 倒也不是一开始行动吧，他 收网， 因为确实你从这个调查一个人的这个毒品的走向，比如说你抓到一个毒贩，你要问他你的毒品去哪儿了，一根线一根线找起来，然后找到最后谁吸，或者是有些，因为我看之前很多吸毒是被别人举报的，然后你从这个别人举报，对，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分析一下为什么有人要匿名举报，对吧？ 你觉得为什么有人匿名举报呢？ 哎，我觉得这个就像刚才我说的，一方面可能是有的艺人实在活不了了，匿名举报炒一下，对，因为他们本身这个匿名举报成为媒体的中心之后，我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链接这一条链子出来了以后，大家互相匿名举报博眼球啊？你是这样说？ 这个但是他把自己毁掉了呀？ 不，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不能否认，可能有一部分，当然我觉得房祖名和柯震东是完全没必要的，有一部分小的明星他们可能是 没必要， 对，希望是借这个东西来炒作一些的，他们这个估计是这个涉毒实在是太多了，对， 好， 其实我查的这个， 所以你觉得是炒作？ 北京的2014年期涉毒案件里面啊，0.15%是艺人，这个比例 就很小 啊，对，很小的比例。那其实，在里面 会，但是他关注的比例估计要90%。 他的报道量是社会闲散人员的近10万倍， 嗯， 因为那个比例上，如果无业人员的话，应该是91.3%，很多。但是呢，其实报道量是，因为我们集中在明星这个身上嘛，但是明星的话呢，像刚才春雨说到，就是他们是自己互相揭发啊，那我觉得 那倒没有，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但其实我觉得还是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占了一个很重要的 放大的 对 作用， 对，因为像媒体它本身就是一个逐利的媒体嘛，它只有制造有爆点的新闻，才有阅读量，才有点击量，所以很多媒体就会挖掘这种甚至啊，你也别说，有可能是媒体爆料，然后制造一个大的新闻，也有可能。 之前有说香港的一个小明星跑到厕所里面，我忘了是干嘛了，反正是在 IFC 那个厕所，然后已经之前约好了狗仔队在门口拍，那这个也是一个新闻事件。如果毒品都成为了这样的一种道具的话，我觉得演艺圈或者是现在即将要刚才不是说出台一系列的这种涉毒的禁止的这种乱七八糟的规则会越来越多，而且大家会越来越不知所以，你们到底在干嘛？你们到底是在真的是把现实也当成一种演戏吗？还是把生活也当成一种演戏，把吸毒也当成一个吸引眼球的一个戏码筹码吗？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媒体这个过度放大艺人吸毒，我觉得有一些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当然这也是我的推测，就是有一些脑残粉，他可能为了证明吸食大麻是没有害的，自己可能会去 吸。现在就是有这样子的呀，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人， 所以我觉得反而媒体不应该把这个过度的放大化，然后反而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而且这个行业氛围，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会发现它是鱼龙混杂的，因为它层次人员是不一样的嘛。那在这样的 演艺圈是吧？ 对，演艺圈本来就因为演艺圈的其实门槛是很低的，那它可能会存在一些就一些演员他的互相的带动，那这里面就存在一些问题。如果说这些人可以吸的话，其实他带动其他人也吸，那么有的人他可能存在一种人际关系上一种不和谐，可能会 吸毒朋友圈， 对，吸毒朋友圈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那他们之间不和谐了，可能就会爆出这样的料。 你们预测一下，像柯震东啊、房祖名这样子被抓进去之后，他们以后的这个日子还会好过吗？ 我觉得目前来说，这个他们俩的这个目前不一样嘛，一个是刑事责任，一个是行政责任。那可能柯震东只是15天，15天之后他出来，我觉得他至少得 是一条好汉。 对，他至少得缓一段时间，他可能缓1-2年，但是我觉得他15天出来之后，可能暂时的星途可能是暗淡一段时间。 但是起码啊，在这个柯震东出来之后，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他的那几部电影都有炒作的点了， 对 吧？ 对， 春雨始终坚持着这个是一个炒作的非常好的一个公关的策略。 对，绝对是。然后另外一个，但是至于他俩的前途，我觉得这次跟以往有一点点不同，就是因为这次他俩报道这个是国家级的媒体报的，而且是在很严肃的很重要的一个， 主要是前面的铺垫太多了，像张默啊，像这个李代沫啊，进去的人太多了，监狱风云再加两个主角的话，这个重头戏可能后面就是收紧比较厉害。 所以你说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估计有可能将来 对他们的发展会有一定的限制。 好，我们上个礼拜也听到有人在网上几乎就说，还不如多抓一点毒贩子，可能是治标又治本的一个方法。好了，好，今天就是今天的三地化新闻了。希望这个吸毒的事件我们不要再讲了，因为实在是不希望这样一连串的明星再继续再出来。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燕婷， 我是盛伟， 我是春雨， 再见。